欢迎做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6月6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个礼拜咧系估唔到有咁多骑呢嘅新闻嘅，骑呢都系连马夫无限期休止活动都有。不过呢单嘢就唔讲嗰住， 讲咗啦，我哋讲咗噶啦。 阿 Lucy 啊，系咪大食咗少少 咧？讲呢啲嘅， 好，咁我讲有啲开心消息先。呢单嘢咧就本来应该上个礼拜录嘅，系上个礼拜我录紧音嗰个时候爆出嚟嘅新闻。首先就系三心灵子就宣布怀孕，咁就喺佢个 live board 度讲咗。另一而同日咧，高圆彩就宣布怀孕，就两个差唔多时嘅同时宣布嘅， 夹埋 夹埋啦。咁啊，面膜链都结咗婚成三年啦，都差唔多啦。讲真，佢而家就话八月生，咁就系男系女未公，未知嘅，未讲嘅。咁有人就话会担心今年内会 love life fest， 我话咁阿罗莱姐生咗三个月都出翻嚟唱歌跳舞啦。咁啊三心八月生，十一月翻出嚟绝对够时间。 嗯， 咁啊高圆彩人就差唔多啦。佢好似结婚都冇咁，佢冇咁耐，应该都系年一两年啫，但系。咁你冇嘢做咯，生仔咯。咁你呢间又系生仔嘅，就系阿湿吹老师始吹健太郎就生咗个仔。 唔系佢生，唔系佢生， 系生个仔。咁就喺佢 Twitter 度公布画咗张图，发表呢件事啦。咁恭喜佢啦。 应该系仔嚟嘅。 系啦。咁呢啲即系呢啲好事。咁咧有单莫名其妙地上咗廿科新闻嘅一单笑料就系、是、之前我讲过啦，声优佐藤就向就走去同 Elon Musk 话。快啲俾个男听我啦，申请咗好耐啦。好啦，最长漫长苦战之下，阿佐藤向终于攞咗佢嘅男听啦。 万能许愿机原来系做得到嘢嘅。 系啦，咁咧终于由非公认四天王嘅名号解决咗啦。即系有四个好想攞男听，亦都好受欢迎嘅艺人，但系攞唔到。 理论上就好有资格去攞到男听嘅，但系就一路都攞唔到男听四个啦。 系啦， 咁其中一个就阿佐藤由向啦吓，佢都厉害噶啦，真系佢真系上次直情走去，真系其实有冇两支有冇关系咧？其实唔好肯定嘅。 咁嗱，所谓叫非公式四天王就系四个好，即系好想嗱，重点系好想攞啊，因为有啲其实比佢更受欢迎咧都冇男听嘅。 其实冇所谓噶嘛， 冇唔系有啲人咁佢哋申请咗好耐攞唔到啊嘛，咁就滨田龙神。铃木福同埋松原亮五，咁就四天王，最佳就松原亮五就话，佢只不过四天王最弱嗰个嚟嘅啫。 理论上啦，如果睇你点叫强弱啦，因为非公式四天王嚟计啦，应该最弱嗰个啦系最有名气嗰个先啱噶，因为佢最容易攞得到啊嘛。 系啊， 剩翻个三位就努力下啦， 加油啦！咁就祝恭喜佢啦，最即系漫长嘅苦战，佢系好讲咗好耐，就变咗梗咁滞啦，就嚟。 这个就关这个其实与其话关 Elon Musk， 不如话是大概几个月前冇半年的开始就重新开日本的 Twitter， 重新开返认证嘛。应该他的成个认证 team 呢被非人 fire 咗之类的。所以他现在重新做返嘢咁解嘅啫。不过咁陆陆续续会开始做嘢。 恭喜他啦。咁好啦，咁另一又系算好消息嘅。 都系 Twitter 嘅。咁我哋之前就提过啦，咁果然系全世界俾佢 fit 鸠咗，所以我有嗱先讲啦，你听翻上个礼拜嘅录音，我系有提过噶，有呢个可能性啊，结果佢真系咁样玩啦。喺我哋讲嘅当日咧，就已经出咗第十一页。咁好明显系热马嚟啊，嗰个佢话仲有四话，跟住出个六嘅嗰个原来系热马来的。 你想啊？边咁好啊？ 我已经提过啦吓，不过一日画一页，咁其实都唔算慢噶啦。以附近一个人冇助手嘅速度，就算草稿都好，都唔算慢嘅。一日画一画真系黐筋嘅，真系圈稿都做唔到咁嘅程度嘅。 同埋佢都唔需要咁快啊。 系啊，咁我哋录音嘅时候咧，就系、是、去到第十九页，咁啊，差唔多应该系一话咯。如果系周刊连载嚟计嘅话，就咁啊，应该仲有三话啦。咁啊，慢慢啦，但系反正佢而家咁样跟进度，睇落又唔系真系好慢咯。其实佢真系有画紧咧，唔慢噶，唔算慢噶。你隔周刊嘅程度就差唔多噶啦，已经系。咁啊，另外一个咧就我相信其实应该系惯副间开 Twitter 系有相关效应噶。阿丁公终于开 Twitter 啦， 因为埃姆嘅差唔多叫一姐啦，咁嘅丁公李慧终于开咗个 Twitter 啦，系零 follow， 佢冇跟随任何人嘅，但系34万跟随 follow 者 follower 啦。 咁佢加多句，因为系生日所以开嘅，咁但系佢咁样加一句，反而我觉得有更加有少少此地无银咯。即系点解会突然间咁多年啦 阿姐，你咁多年你都唔开 Twitter， 今年做乜突然间咁好兴致啊？我都系睇到阿富坚开 Twitter， 即系咁佢受欢迎啊。 系啦，咁兴起上嚟，因为诶开围玩下咯。 系啊，不过佢都劲啊，佢半日就20万，而家我啱啱揿落去应该系34万，都几劲吓。嗱，你先搞清楚啊，富坚系全国追晒佢啊，阿丁公冇人全国追晒啊。 但丁公系即使虽然佢而家退出第一线，但系佢依然系日本傲娇代名词，就而家依然都系嘅佢。 仲跟住就呢一个曾经系我哋新闻嘅风头弹啊，经常提佢。 咁咧就阿铃木达央，咁咧佢喺歌王角色咧就保留嘅，黑崎南院就保留嘅，咁好合理啊。因为佢其实咧有啲人成日话佢俾人降班，其实谂有一样嘢要搞清楚就系佢降班嗰段时间咧系佢暂时停工，即系关就系唔系因为嗰啲角色炒佢而系。嗰时佢系唔能够开工，咁我唔开工咯，我冇为咗你停咗成套作品噶，所以就暂时压咗，即时要演出嘅， 都唔一定系暂时啦，可能即时要有人睇咗佢，因为通常就换完就好难换翻转头，除非系真系病咗一个月嗰个程度啦。 其实所以啲人最翻金就系咩啊？东京复仇者，你又唔系有新作，你因为之后会换角啫嘛，你咁样换嚟做咩啫？你有咗微博，即系入边就讽啲人讽刺就系咩？最打女人牌、最卖仔嘅主要女 fans 嘅歌之王子唔换不良少年动画，你为咗其中一个男角有不良而换角，你咩不良少年嚟噶？ 又有一啲咧系暂停甚至换角嘅原因，就系因为嗰阵时佢要上咁其实嗰阵时嘅铃木都的确系唔适合去演出嘅， 好尴尬啊！ 唔止系演员本身佢嘅精神状态都有问题，因为嗰阵时佢系好搞到好大镬噶嘛， 系啊， 搞到要自杀，仲要去到入 U 啊， 自杀啊，入咗医院啊，住处啲其他嘢， 系啊，系你唔系话嗰啲普普通通嗰啲闹自杀啊，系真系好大镬嘅啫， 系啊，搞到好搞你咁气，真系搞你咁气， 所以嗰段时间佢休息下系好正常嘅事，亦都佢都话咗就系所谓嘅反省系咪顺便反省咧，我都唔系话肯定嘅，但系嗰阵时佢系真系唔适合，咁佢会换人系好正常嘅事，咁佢而家出翻嚟继续接咯，咁歌王子都算系一个大 project 嚟嘅，咁我之前都提过啦，你睇下 free 嗰边冇换到呢啲大 project 全部唔换嘅，只要唔系嗰段时间咁啱要出嘢咧。佢都系唔使换嘅， 咁 样咯。 咁不过呢个礼拜最晒嘅新闻其实唔系同即系绯闻有关，唔系呢单嘅绝对。 不过 不过呢单嘢就我谂全世界都讲，我哋就唔讲啦。 主要系 A 同主要是系向 A C G 无关啦，恭喜阿船长。 恭喜 Johnny Deep 啦。好，咁我哋讲下 啱啱讲丁公争啲唔记得咗漏埋落嚟，呢个娇小贫乳角色。即系呢个世界咧，系对萝莉控啊系统式迫害。系啊，我每一次都要讲一句啲咁嘅嘢。即系Patreon 咧就其实一路传咗好耐噶啦。咁啊，终于有其中一个创作者啦，叫做收到呢个 Patreon 嘅官方嘅信，入边正式咁提到。佢虽然佢唔系话禁止，但系佢话你可唔可以试下创作一啲发育健全嘅成年人角色啊？比如咧啲头身比例啊、胸围之类嘅嘢咧，咁啊你执完呢啲嘢咁啊朝住呢个正确嘅方向迈进，大概系乜意思啦？英文啊，当然系原本系。即系讲咧，佢意思就系话咧，啲贫乳角色啊，啲矮嘅角色啊，全捻部勾咯。因为之前其实一路提过噶啦，就系喺 Patreon 入边画裸啦，主要讲紧系会俾 Patreon 要求下架，甚至成个俾人停权。我哋都年几前都有提过类似嘅嘢，但系嗰啲全部都系你估嘅啫。因为佢只系要求你下架，但系个原因系乜嘢咧？冇人知道嘅。咁但系虽然大家都估到七七八八噶啦，但今次佢真系宣之一口，用手写出嚟，白纸黑字写俾你，写个 email 俾你，要求你讲明系呢啲地方度，因为可能佢觉得我唔讲到白咧，你班友仔都依然系会继续做。其实唔系嘅，其实你讲到几百都好啦，啲人都系会继续画嘅，因为喂，其实有咩问题先？我调翻转问你，如果我话我捉只罗过嚟，夹硬要佢影相，咁你就话啫。我画张画到底有边个受咗伤害咧？ 以前 即是呢个问题，我哋问咗咁多年噶啦，到底边个人会受咗伤害？但系啲鬼佬嘢，而且仲要讲紧，就算我调翻转 ，OK， 我就当你系 YouTube 嗰种 YouTube 赚钱嘅机制，基本上系靠广告啊嘛。所以啲广告主话唔中意乜嘢嘅话啊，如果广告主唔中意罗，虽然我系认住，咁呢个世界冇中意罗嘅广告主嘅，原来即系虽然佢 YouTube 冇搞罗啦。总有啲广告主系中意某啲类型噶嘛，我广告主我就中意屌广告主点咯，我应该有啲咁嘅嘢存在噶嘛， 唔系串起上嚟咪 答俾你黄标唔收钱扮吹呀、 啊。即系当然啦 ，YouTube 佢就仲可以话诶，咁、我咪识捻咗个我嗱呢、這个呢一啲段片，你话啲广告商唔中意啊嘛，我识捻咗个广告佢，你唔好烦啊你。YouTube 仲有个咁嘅余地俾你，而且佢又的确好受广告主嘅牵制嘅。但系 Patreon 咧，你要搞清楚到底边个先系个客，你系同边个收紧钱 ？Patreon 系同啲创作者收紧钱噶。你每俾一蚊美金出嚟咧，睇呢个 plan 嘅，大概系10% 到30% 噶。既然你系收个创作者嘅，你系收佢嘅钱，个创作者想做乜嘢，你估你做乜咧？你最多话哦呢嚿嘢18禁，咁咪18禁咯。你咪同我要搞个年龄认证先俾佢哋边俾你禁咯。啊，如果系某啲地方唔俾嘅，即系啲欧美唔俾罗嘅，你咪话哦你要剔个嘢，我唔算我唔喺欧美咯，即系同你个咩咩个人隐私法一样啫嘛。 嗯， 欧洲好旧啊，你就可以剔话我唔喺欧洲度，呢啲你又照搞，其实完全系讲唔通噶。我唔知佢哋做乜撚嘢，应该系一啲道德捻上身嘅嘢嚟嘅。啊，我唔知道，总之就系、是、其实今次都只不过系宣传以口白纸黑字，一路都有咁嘅嘢噶啦。一路啲人都有讲过、哦，如果你想画裸咧，你基本上你系要过去 Pixel 嗰个分 box 嘅，诶 ，Fanbox 嗰边咯。因为日本嗰边就相对对裸就 Fanbox 系乜都画得嘅。 R18G 都有问题啊嘛，我记得系。 系啊。 不过就Facebook 有个大问题就系、是、一定系马赛克，因为跟日本法例。 系啦、 啊。所以就变成这个世界就冇两全啦。你要摸就系冇得滑咯，要摸就要马赛克，因为对日本可能就习惯咗啦，但系鬼佬咧系唔惯你咁样上格噶嘛。喂，画出嚟嘅角色上格，我但系好似有奇怪咁咯。即系尤其是佢如果唔系日本嘅，你无啦做乜要受日本观光咧？咁当然理论上仲有个第三者嘅，大家都明白啦。我哋台湾系两者都唔受嘅。两者都唔受监管嘅，其实你想破浪咧，系会见到无马嘅罗嘅，咁啊睇一睇啦吓，好啦，咁啊跟住就见你有消息啦，终于有翻啲好消息听下，可以算系走出件事嘅阴影啦。上帝好唔好？终于有新作出啦，咪因为其他作品咧相对嚟讲影响冇咁香咯吓。 但第一号基本上全线炒起，真系用物理上所谓嘅全线炒起嗰只嚟嘅，去到 啊走咗几个大佬。而喺呢一次咧，佢就出个预告啦，特别预告，咁就预告咗咧，就系会出佢叫中篇动画。中篇动画嘅意思咧，呢度讲个意思其实好微妙嘅，因为点解咧？日本嘅长篇动画嘅定义咧，其实系好宽嘅，20分钟以上就可以叫长篇动画。我唔知中篇动画到底叫乜嘢。当然，我可能佢呢个中篇嘅意思系指相对于电影嘅长篇，即是120分钟或者90分钟一个完整版嘅电影。咁佢可能得一半，就譬如45分钟，即系有啲以前咧，有时你会见到有啲电影动画电影就系见嘅，两个电影夹埋一齐上嗰啲咧，一张飞有两个 title， 完全唔关事嘅两套 title 一齐上嗰啲咧，可能系呢个程度。咁你预系30-40分钟嘅程度啦吓，我估系咁啊，嗱我唔肯定啊，因为如果你想20分钟作为一个长篇嘅话咧，10分钟可能得10分钟噶咋，咁啊。咁另外就系 TV 就会出新 series， 就系三年新片啦，大家都估得到啦，都系123咁样上噶嘛。 嗯 ，TV 就2024年出，因为长啊嘛。中篇嗰个咧就2023年就见得到啦，今年来咁啊，睇下啦吓。 嗯， 但系有少少因为大家知道个总作画就走咗啦，咁所以佢今次个预告咧系冇见到一样嘅。我唔知佢想迁就啊，想过渡定系乜嘢啦。成个其实系得一个几乎系固定咗嘅 shot， 系净系见到半嘢嘅啫，系见唔到样嘅。 咁就冇办法噶啦呢样嘢。 咁当然啦，咁因为接手一个冇办法，一定系要模仿翻之前嘅话，你唔可能换咗人就真天共地噶嘛。就算你唔好话系惯唔惯，冇观众，甚至观众接受唔屌都好啦，习惯问题嚟噶嘛呢啲。咁可能佢俾你适应下先，咁咪佢会有少少唔同。咁我哋去俾少少仔，咁你准备大家。 不过我又适应唔系太大问题嘅，咁就算唔系依咁大件事，原因换日为人设其实好普通。 我相信经阿尼嘅作画能力，应该唔会太过差距太远，唔系好坏嗰个差，系差距嘅，应该唔会太远嘅，大家应该系接受到个程度，我估嘅咋。因为真系睇背影，我真系好难答到你。我睇背影就净系睇个仅有嗰一 shot 啦。 点答啫？背影真系。 好似有少少唔同，但系可能系心理作用，可能系咁啱嗰个 shot 比较咩啫，即系因为呢个其实好少见入后边影嘅人噶嘛，咁啊好啦。 哦，咁样嘅更新啲业界消息啦，咁咧， 啊， 集英社同WIT Studio 加 Epic 再加埋 Cover 就联合出资，就搞一个新动画公司叫 Giant。 啊， 咁啊，大家都知道 Coverwork 就係Epic 嘅子公司嚟㗎嘛。咁所以呢其实 WIT 呢其实係集英社有股份嘅。所以嚴格嚟講呢呢、這个係集英社同 Sony 啦，直成 Epic 就即係 Sony 啦，大家明啦。 同 Sony 入咗囉。 嘅联手嚟嘅。咁啊大公司同大公司啦。咁啊所以叫大家会睇佢会唔会有啲咩新搞作嗰啲嘢。定係啊呢、這个係for你，因为大家都知集英社其实向来都系有固定动画 shot 噶嘛， 嗯， 会唔会系攞嚟货佢用咧？睇睇咯吓，不过就暂时就唔知佢会点啦，因为WIT 咧之前都试过要翻去揾 production IG 去帮拖嘅巨人啦，主要讲紧，咁后尾佢到底有几独立能力啦？ 有啲担心嘅，因为始终细公司有时而家如果遇到大作嘅话咧，其实会应付会几吃力嘅。 不过亦都可能系啊，我而家嗱之前就唔够钱，请唔够人，咁咪所以咪吃紧咯。咁我而家拍到个大码头，拍到集英社大码头，再要拍埋 Sony 两大码头拍住，咁样啊会唔会咁样会可以扩充下规模咧？咁啊可以唔使下下都要揾旧东家嚟帮拖咧，咁样咯。咁啊睇下，因为佢哋嘅近年其实都几红下噶，因为做都几多啲受欢迎嘅作品噶嘛，系啦。好啦，咁啊，跟住我上个礼拜定再上个礼拜话上一次讲，可能应该系最后啊，点知最后完都仲系有最后，大家明啦呢咁啊 ，encore 呢啲咪拖戏咁啊嘅啦，啊咁样 encore 啦，咁啊首先就我哋上次讲到咧，就系、是、查翻剧个版个商标注册权，咁就去咗申请取消啦，咁啊当然亦都系如无意外，毫无意外地佢系成功取消咗，咁然后咧就多瓦克即使 Lico 嘅母公司就。申请咗佢个同一个名嘅版权，因为你放弃咗就代表住佢系free 咗出嚟噶啦嘛，咁 free 咗出嚟就唔代表咗有公用财喎，只系代表住大家都可以申请咁解啫。咁啊，为免出现同类事件咧，咁就多一个就走去申请咗佢个商标，咁佢就当然佢第你唔会系话手足恶魔嚟个新恶魔嘅，咁啊多一个就直接话就系佢系要为咗补偿大家个乜乜乜乜乜，咁啊系会公开授权俾大家使用嘅， 即系费事再由你拉咁啦，无谓嘢拉屎上身。 佢意思其实只不过系嗱，咁我而家攞咗出嚟，咁啊跟住公开俾大家，咁就唔会再有人可以去再去咁样申请个注册商标，然后又阻住大家啦，系咁嘅意思系啫。佢系会做呢、这个完全公开授权嘅，咁当然啦，正式做公开授权嘅手续要等佢成功申请到先， 嗯， 咁样啦。咁因为正常申请商标注册咧系有个反对时限嘅， 嗯， 之前条冚家拎过捻咗佢先公告嘅，所以大家过咗个辩驳期先知道。咁但系今次就多一个就唔等于系唔玩啲咁嘅嘢啦。咁所以佢而家其实系进入咗审查期，跟住之后要落呢个公开反对期，咁之后先成功申请到，申请咗之后佢就会做公开授权咁样咯。应该就冇事啦，件事其实应该要落幕噶啦。就算佢后尾成功申请到，除非佢中间有人做出嚟做程咬金，做出嚟做假两，走去反驳嘅啫。我谂应该冇人咁嘅人啩，神主都默许咗咯。啊，即系唔知默许咗定系正式俾噶，我唔系好肯定。但系总之，唯一理论上有资格去否定嘅，只有当初搞呢嚿嘢出嚟嗰个啦，神主啦，系得呢两个人先有咁嘅资格嘅啫嘛。 而神主应该冇，暂时未出声啦，神主就。 唔可能喺神主唔允许嘅状况之下 搞啲咁嘢嘅， 多阿库系唔会噶，呢个唔会咁戇鳩啊！搞到咁大件事入嚟事，原本如果系冇事发生咧，都仲可能话唔使问佢。而家搞到咁大件事，佢哋两个一定有沟通过，最少得到佢系默许嘅。 嗯， 即系可能佢神主你知嗰啲嘢啦，佢唔系好中意正式授权噶嘛，咁可能佢系默许，总之你搞你嘅，我唔知，我唔会管，咁佢唔反对咪得咯，系啊，咁样啦。 OK 啦，咁跟住就系啲 讲完呢口讲 Vtuber。一单真系放心，超大型新人，我真系从来冇见过咁快嘅。之前上一次嘅记录，嗱先讲 Vtuber 100万订阅呢个叫里程碑啦，系呢个真系红到黐筋嘅先有。而家目前为止应该得二三十人左右系有过百万订阅嘅 Vtuber 嘅啫。咁其中入边最快一个，第一个保持者就系本来，咁大家都估得到啦。咁佢一姐嚟噶嘛，即系咁跟住就系西一姐，就系阿莎莎，佢就破咗佢纪录，用39日多少少就破咗佢个百万订阅速度纪录，咁好正常啫。本来系开荒牛嚟噶嘛，佢唔冇咁快噶嘛。咁啊，跟住落嚟再打破莎莎嘅纪录咧，就系呢位啦，叫100满天元Salami。 咁佢呢就个速度就好撚恐怖，呢个礼拜真係好撚恐怖。我係从来冇见过一个 VTuber 可以洗版洗到咁嘅地步。而佢出道嗰下都真係几惊人啊。即係我諗大家可能都已有所闻，但用我嗰一讲啦。即係都睇睇，因为有啲人都唔睇 V 㗎嘛。出道嗰一次就已经系露到冇得再露。人哋嘅所谓裸露系除衫，最多系件底衫，再极限啲咪连底衫都除埋囉。佢唔系直接俾喺佢嘅围入到落佢身入面。 即系咁讲，沙洛美姐你玩到咁尽，但我其实点跟啊。咁下次咪系嗰啲 AV 咁样塞啲咩嘢落去照子宫，你咁搞法你要赢，即系关键你咁搞法人好难赢你喎。不过我睇完之后就唔怪你口升咗100万落嚟，玩到咁尽。 啊，咁就唔止嘅，即系如果系咁样都系一下半下咁样爆完就冇噶啦嘛。佢可以订到100万订阅咧，就其实佢都有佢自己优点嘅。咁嗰唔似一个新人，但系佢真系一个新人，即系佢唔似新人嘅意思系佢演出掌握啊，系做得好好，佢可以好短时间将啲嘢砌咗，即系佢讲嘢系顺口过我哋好多，佢入边讲嘅嘢内容啊系安排得几好，佢唔系嗰啲咧。直播好撚好撚好撚好撚长嗰啲，即係嗰啲咩36、44、72小时呢嗰啲直播，基本上呢你唔係黐筋嘅呢係唔会睇晒嘅。即係通常都係睇精华，但佢唔使嘅，因为佢都一个钟嘅咋嘛，一个钟头睇一个钟头唔係太大问题。咁啊，总之就係佢係真係有受欢迎嘅，而呢期友仔竟然喺彩虹社入面出现嘅。唔系荷拉 life， 虽然啦，其实彩虹社同荷拉 life 咧，而家嘅情况，如果男女加埋嘅话咧，其实系半分天下嘅，即系男性向即系女 V 啦吓，就是荷拉 life 嘅天下嚟嘅。但系如果男女都计晒，荷拉 life 有男性，但系非常之少。彩虹社有女有男，男性比较强势啦，咁样叫做，因为冇对手咁滞，咁啊，两者系各对别个，但系另外一边佢就系好似系已经去到呢、这个彩虹社嘅所有 V 嘅第二名，因为第一名系个叶男 V 嚟嘅，即系佢已经系变咗彩虹社第一女 V 嘅话，而呢个趋势系有机会直接超过咗个叶嘅，因为佢真系佢几日咋？5月24定廿六号啊？5月24号出道噶，我哋今日6月6号啦，已经系100几万啦，好捻恐怖啊！呢个数啊，真系黐紧筋噶。不过中意就睇到嘅，佢哋个个自己睇咯，自己睇啦吓。咁有兴趣先睇啦，我唔使我咪都讲紧咁多啦。好啦，跟住落去就系啲游戏相关消息啦。先讲啲奇怪啲嘅消息。 奇离新闻啦， 奇离新闻开先啦。呢、这个其实相对冇咁奇离啊。你调翻转讲， 如果你理解法国人嗰 style 嘅话，其实唔意外嘅。 喂，你去法国咧，同法国佬讲英文咧，佢系会秒你噶。就算佢识英文。你啊，更加清楚。如果你系东欧嗰啲咧，佢可能真系唔识英文噶，同你鸡同鸭讲噶。如果你揸住英文同佢讲咧，你去东欧嗰啲，譬如波兰啊嗰啲立陶宛啊嗰类嘅地方咧，你讲英文咧，对方唔系唔想同你讲嘢，但系佢啲英文都系非常有限公司，系比香港平均值仲要低嘅。咁当然可能会高过啦吓。但系法国佬咧，其实通常都英文系识少少嘅。即系当然有啲人系直接不屑学，所以唔识啦吓。但系大部分都识少少嘅。但系你真系同佢讲英文嘅话咧，佢听得明，但系唔中意听嘅。就因为法国佬咧就唔捻中意英国佬噶嘛。大家都知道嗰两种嘢系 呢千年世仇嚟噶，呢两个家系。 系啊，真系我哋读西史读咁耐，佢两档嘢就打咁耐噶啦。基本上去到无端白事都系你行东，我要去西嘅程度嘅。 唔系，即系简单讲句就系咩？英国同日本同韩国嗰种微妙关系咯，明明两个国家应该邻邦嚟嘅，但系两个死对头。 啊，即系之前英国未脱欧嗰阵时，欧盟佢哋两个都成日喺度嘈生晒噶啦，已经系。咁今次咧就系讲紧，因为大家打机啊嘛，基本上打机嘅就以欧美为主，基本上系美国为主啦。就算系欧洲咧，都系用英文去写嘅，因为你要 sell 全世界啊嘛。所以大部分嘅游戏术语啊嗰类嘢咧，都系用英文去写嘅，即系譬如 streaming 啊，即系嗰啲 e-sport 啊呢啲，全部其实都系英文嚟嘅嘛原本，即系仲有再包括埋嗰啲beast word 啊叫做，即系嗰啲好红嘅词语啊，即系嗰啲咩元宇宙啊，咩 big data 啊嗰啲咧，其实全部都是英文嚟嘅嘛，因为系美国科技圈搞出嚟嘅嘛，咪呢个法国嘅文化部就出嚟话，喂呢啲嘢唔啱数喎。即咁嘅话，我哋英文会入侵我哋法文㗎喎，会变成我哋啲法语入面会差一啲英文喺度喎。 咁咧就而家出嚟又出个修订，咁就系即系对政府嘅官方人员有效嘅啫，即系借佢内部，因为自由市场啊嘛，自由世界啊嘛，咁佢唔可以去强硬去要求改一般商家去改嘅，咁好正常啫。咁呢啲又唔系某个国家系咪？咁佢就话将啲原本嘅英文名词，佢有个表，叫你哋全部改用翻晒一个正常嘅法文去表达出嚟。 嗯， 咁样咯，你可以话系一件好事，都可以话件坏事，睇你真系点睇嘅啫。因为如果你站在纯正法国人嘅立场咧，的确系唔中意嗰啲英文入侵嘅，咁咪等于我哋成日都讲咩之语啊、黄语啊嗰啲嘢，即系都系唔中意啲中国用语喺我哋喺度做嘅啦。啲乜春优化嗰啲咪死人嘢，即系有时听到硬意啊嘛。咁佢哋都系差唔多意思噶啦。咁但系调翻转讲就系、是，如果佢到时同你讲法语嘅术语，喂老老实实，我真系睇唔捻明。唔好话你读出嚟，你写出嚟我都睇唔明。咁到时可能会对大家交流系会有影响，所以其实有机会就系国家有国家嘅搞法，民间有民间嘅搞法，即系变成大家会变成相通咯，两路咯，就系我哋会知呢个嘅法文点样讲。即系我觉得佢法国嗰边可能只不过系话我惊到时你哋直情唔识讲法文，因为嗰个字 big data 嘅法文点叫啊？我真系唔知道，大佬。 即系做咩啫？ eSport 嘅法文点叫？如果我系法国人都好啦，我都唔知噶，因为真系冇啊，冇人就而家不止个官方名出嚟。我最少我知道嘅嘢啦吓， 即系好简单，有啲英外语名词，如果冇中译版嘅话，我都唔知点讲啦。 系啊，即系好简单。CPU 嘅中文系乜嘢啊？好多人答你唔到啦， 中央处理单元，好似咁样 啊。所以就呢个只系睇一睇啦吓，咁啊。你要讲禁语啦，其实基本上系八卦嚟噶啦，一个实况主，一个 doctor 死啦唔识读 D I S L E S P E C T， 咁啊都几出名嘅一个实况主嚟嘅，俾阿 Chick 嗰边咧就ban 掉咗佢，因为Chick 嗰边个政策系讲紧，如果你某个人俾人 ban 啦，先讲唔系针对佢嘅，但系如果某个人俾人 ban 嘅话咧，连提起佢都唔得嘅，你都会连带俾人 ban， 或者最少都会俾人停咗你个直播嘅。咁呢位俾人 ban 嘅实况主啦 ，Dota 啦，咁我叫佢啦，我唔识读。咁佢就自己搞个电竞比赛，咁其实有时都会出现嘅，啲有名嘅实况主咧可以自己搞活动啊嘛。咁佢就搞个实况比赛，但系佢系喺 Twitch 上面去直播嘅，所以咧就要同嗰啲参赛者啦提到。你唔可以提个主办者噶嗰个名， 个 主办者搞个活动，跟住你唔可以提主办者个名。 唔明完全唔明点解？ 一个主办者系俾 cheat ban 咗嘅， 吓 系啊，啱啱咪讲，但系佢只系 ban 咗佢嘅直播啫嘛。咁嗰啲玩家自己嘅直播系可以出到噶嘛？问题就系嗰啲跟参赛者，如果佢提到阿多多个名，咁佢就会个直播都会俾人 ban 咗，所以提大家小心啲。好佛地魔，你唔觉得成件事？但系呢个禁佛地魔嘅政策系出之前一路都搞咗落嚟噶啦，咁啊，你两档嘢咧就我哋之前好少提，好似几多提，我都记得有提过嘅，但系好少提啲嘢，因为太八卦，所以我就冇提到嘅。咁啊，我觉得呢次太搞嘢，成件事变咗佛地魔咁样，我所以可以提一提咁解啫。好啦，都算系小八卦啦，其实唔算太大件事嘅。咁啊 ，GT7 唔知大家之前我哋睇过，即系上新闻嗰时提过啦，都几大镬嘅。咁今次咧就小风波嚟咧，就所以就睇一睇啫。咁就之前咪话嗰啲车咧，你要唔知揸109,700个钟，你先可以买到架车啊嘛。咁啊，然后就有一架其中一架车唔识佢啊 F40 个车价就暴升。咁点解咧？就系、是、今次系第一次佢入边游戏嘅车价会变更嘅。即系虽然啦，老实讲，游戏嘅 item 个价钱会变金，有时都会出现嘅。尤其是 online game 咧，因为 GT 7佢 online 程度大家知噶啦，系基本上你可以当 online game 咁玩咁睇噶啦。 咩屌趴街啊？又大佬花真金白银只 game 翻嚟同我当货金 game 玩，我顶你个肺！ 咁啊，之前我哋提过就先撇开啦。咁佢就有时 online game 都会因为某啲原因，通常就系为咗平衡嘅而调整啲物价嘅。即系某啲道具买得太平，会影响个物价，或者调翻转件嘢道具太贵，根本冇人买得起。咁你嘅咁乜啦？咁佢呢次调价嘅原因系乜嘢啦？佢就系直接系搵咗啲做车保嘅公司做合作，然后对啲车去做估价。点解咧？因为有啲车咧个价钱，你行过车行你就知噶啦。但系 GT 7有啲车系啲所谓嘅经典车款咧，你而家已经见唔到市面上有啲有新车销售噶啦嘛。 大佬几十年前嘅车，你仲捻有新车俾你啊？咁、 嗯、 样佢，所以佢咧就系、是、又搵咗个车铺度做估价，咁佢估价估出嚟咧就会反映喺架车上面。咁呢架啱啱嗰个 F 四十就系其中一架。先讲我唔识车，所以唔知道。咁啊，总之佢就有一个咁样嘅调整，理论上系更加贴近真实嘅。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尤其是呢次个主角啦，嗰架车，喂，你啲老爷车可以咁叫啦，经典车款。个二手价格或者系佢哋嘅价，现实嘅价格肯定会随住时日暴涨噶，因为零件会越嚟稀少啊，你新品嗰啲嘢越来越少噶啦嘛，越来越难揾零件，越来越残砌，越来越难做保养噶啦嘛，咁个价值一定系慢慢上升嘅，股东就系咁样噶啦嘛，咁我哋啲玩家就要因为咁样而追，就真系追佢哋啲价钱。我好似有啲为真实而真实咯，我唔觉得佢虽然可以，你可以话 GT7 其实喺为咗令啲车更加象征呢样嘢咧，系的确落咗好多心机嘅。但系呢度我就又觉得有少少奇怪，唔系好接受到老老实实。即系你不如话我听，玩家要攞到车牌，我先准玩啦，再真实啲添啊。 索尼无谓嘢，又唔系第一次见。 好啦，咁啊，讲索尼就 讲索尼啦。咁咧佢就喺发表会啦，所谓嘅其实新作发表会啦，懒系重要啊。虽然想讲佢好，我都无谓，因为其实真系睇到所谓重要就系咩咧？街霸六啊，龙有黏头，屌你老！我睇啲人成日我睇呢个发表会，大家就系睇咗咗阿龙有黏头喎，吓，跟住睇系有黏头喎。 咁然后咧， 唔系嗱，首先讲下咩？讲下呢个新嘅发表，首先就系、是、都冇乜意外嘅。咁八六四就 remake， 虽然我都搵戇鸠嘅。因为讲真就系，之前八六一同八六三佢 remake 就因为之前系用双屏系统，咁 remake 变咗第背景系统咁 OK 啦。但系咁本身八六四又已经系最新嗰只打法噶啦，你 remake 纯粹整靓咗画面啫，即系做乜啫？我完全莫名其妙啊，多捻鱼 嘅。嗱，即系都系嗰句我之前讲过好多次噶啦，就系、是、出咗嚟俾多啲资料先，因为而家佢只系发表啫嘛，即系可能睇咗啲，可能佢会有唔同改变咧。因为前面嗰几个三个 remake 都个反应都唔错，咁当然啦，系啱啱阿杰特都提到嘅，咁啊，因为佢本身个系统就好大变更啊嘛。 系啊，佢即系成日再变一个系统啫嘛，今次就系你个系统根本上已经固定咗噶啦， 四五六已经系用新系统噶啦嘛。 系啊，只不过叫做咩啊？画面靓咗嘥气啦。咁我咁咧，仲有咧就系 Bio 八咁就追加 PSVR 二，但 PSVR 二就未公布嘅。 我 Remix 四我睇到佢啦。咁所以佢会唔会再追加啲新嘢？因为其实一二三除咗玩法改变，仲有追加新嘢噶嘛。咁如果你有新嘢再追加，或者系啲支线补完之如此类嘅嘢，其实都可以嘅。咁睇，因为佢而家净系发表咗 title， 详细系未公开嘅，咪睇埋先，睇定啲先，咁啊唔使咁快嘅。 同埋我重点就系、是。PSVR 2，你好似未正式发表喎，喂。 哦，佢之前已经公开咗会出噶啦嘛，咁如果咪陆陆续续会要讲咯，佢而家应该系我估其实佢个原型机可能已经见到噶啦。 佢而家就宣称话全球买2000万部，同埋今年下半年会增产。第一就系耗材好多次啦，你都2000万部或者火星啦，梗系。第二就系、是、你增产咗先讲啦，而家市面上仲未有常规货卖到啊！ 呢个我上个礼拜就讲咗啦吓，佢就因为个矿卡嗰边个销售下跌啊嘛，产能冇抢得咁劲，所以呢个系应该系事实嚟嘅。不过你加咗几多咧就唔知道，真系唔知道，嚟自全球物流嘅问题啦。 咁就仲有咧，就包括咗头先我讲噶啦，有街霸六啦，跟住就系 FF 十六，咁就呢啲其他同埋一大堆同埋咩其他 game 发表讲系唔重要嘅，其实最主要呢只 game 嘅啫。 呢个 PSVR 二仲有几只对应噶啦，其中一个 No Man's Sky 都对应噶。但先讲 No Man's Sky 本身冇更新噶，佢只系对应 PSVR 二啫。呢类咁嘅游戏搞 VR 啊，其实应该系几合适嘅。即系你谂下，你喺广阔嘅宇宙入边，系用第一身去睇，咁其实个感觉又的确好唔同嘅。咁但系就只能讲系锦上添花咯，你唔会为咗佢而买嘅。暂时我都见唔到有乜嘢特别地系为值得为佢而买嘅对应作品咯，暂时我见唔到。 系啦，咁咧就另一个又新机发表，就私家又系出嚟昆水嘅，就系、是、私家 Mega Drive Mini 二。咁暂时发表咗10只 game 咧，包括其实我会几有兴趣嘅 Shine and Dark of Dallas 嘅旧版，而今次搞嘢就系佢追加个小装饰品下注啦。唔系真系有碟机啊，系纯装饰品，就系佢咧有个 mega CD 嘅，俾你插喺隔篱度摆做装饰品，当然唔可以摆碟落去啦。 你都搵到只点咗楼？ 哦，你搵到件模型可能得啩？ 唔知啦。 嗱，如果我系做呢个，我应该会做埋嘅。咁啊，呢啲咁嘅小手工嘢，睇佢有几有心啦。因为呢啲数雪柜嘅嘢咧，你知 Sega 自从宣布佢公开宣布佢做数雪柜开始，你见佢呢一年嘅时候都系不断咁翻兜呢样，翻兜嗰样，翻兜呢样，翻兜嗰样。虽然可能比起佢出只新 game， 可能更加仲吸引添。 嗱，咁咧就补充一单啱收到小消息，其实都系叫做旧闻嚟噶啦。咁咧。好啲老师教埋啊，系叫几老师系咪？就应该会几汤川专务系列嘅呢个广告嘅，咁就真系揾咗师教，你咪个专务汤川应该就系上电视拍广告。咁咧，喺今音乐刻咧就啱就收消息就系话，喺旧年啊汤川英一就离世啦。咁、就呢个系因为其实师教当时即系弱势时候咧，系拍咗一个古灵精精怪广告，其中一个就师教三四郎就唔使讲啦。咁汤川专务其实系一个几有名系列广告嚟嘅。咁就 OK 啦，呢单嘢就即系补充一下啦。咁佢因为始终都唔系真系叫做咩幕前人员嚟嘅，真系真真正正嘅师姐啲管理层嚟嘅。 佢、为人所熟悉都系个广告系啫嘛。 系啦，佢系啦，所以讲一讲啦。好啦，跟住就 Pokemon 啦。 到因为轮到任天堂，我讲完老任，跟讲 Sega， 跟住当然系老任啦。不过就系、Pokemon 公司理论上就唔完全系任天堂嘅，理论上啦。咁啊 ，Pokemon 个近年嗰、那个制作人啦，游戏制作人啦，真田信一应该算系半退休啦。其实佢咁后生，相对啊，以制作人嚟讲，即系佢退落一线。其实呢种就系、是，因为你知道真正做紧嘢嘅游戏制作人咧，个工作量其实好捻恐怖噶。 嗯。 比动画导演仲要多嘅制作嘢，你所有嘢都要问佢啊。其实如果下面冇个得力助手嘅话，咁啊佢就退休又系制作人，咁啊转任呢个 Pokemon 公司嘅首席创意研究员，即系佢啲名咧就 title 名咧就唔重要嘅，实际上就系嗰啲叫做 排出第一线啦， 顾问职，顾问职， 顾问咗你啦， 咁啊好正常啫。咁你迟早你都要交棒噶嘛。咁佢就交咗俾吓，咁啊佢交俾下一位，之前就已经传噶啦，系话佢已经系其实已经佢系挂名制作人噶啦。咁但系新嘅制作人咧系未有消息系边一个嘅。咁我估佢到时出就应该知啦，因为Pokemon 珠子就前年我睇过，上个礼拜其实都出咗 trailer 之类嘅物体啦。咁即系嗱，老老实实唔系话有挑剔而挑剔。嗰两只，因为佢每次都有只主打神兽噶嘛，每一两个版本，每个版本各一只噶嘛。今次只神兽就气势欠奉咯，老老实实冇乜神兽嗰种神圣感，我唔知点嚟形容啊。总之就唔系好神兽啦，睇落去就 即系唔系主角格咯。 系啊，争个主角格咁样啦。不过就睇下啦，睇下啦，话唔定佢出到嚟又唔错啦。总之佢嗰张插图睇开啊，就普普通通啦。我都唔同你讲中文版嗰啲字有几咁丑咯，即系呢个真系死证嚟。不过算啦，好啦，跟住都又要翻去，又要讲翻 Sony 啦。就SIE， 我真系唔知呢个种逆向操作到底咩玩法，我真系完全理解唔到啊。即系 Sony 近期嗰啲玩法都系。就梗系拗转头，唔知佢做乜嘢。所以你呢期真系唔知道撞咗咩邪。 嗯， 即系佢做埋呢啲嘢都系啲咁奇怪嘢。好啦，我先讲讲个咩事先。全新嘅，因为之前系冇嘅，应该系设置一个中国软体商务部第四开发部。我谂紧，Are you sure？ 你认真嘅？ 喂，呢、這个时候嗱、啊，虽然如果呢单嘢喺两年前讲。我谂大家都知道，哦，中国市场大啊嘛，咁你要出个中国市场，咁都好正常啫。咁大家应该会咁嘅反应噶嘛，系嘛？无论你中唔中意都好啦。咁但系而家，喂，而家系讲紧咧，全中国嘅游戏市场咧，游戏制个公司全捻部风声鹤唳，裁员嘅裁员，裁员再裁嘅有，接埋嘅有，转型嘅都有。呢、这个时候你同我讲开中国开发部？你黐咗咩筋啊？到底？ 喂，同埋就呢个时候，你呢个 Musk 嘅 Tesla 都裁员10%啦。咁喺呢个市场咁唔明朗嘅时候，你走去开发中国，仲系中国喎、 啊？别人恐惧我贪焚咯，真系完全迷之操作嚟，我真系唔知道。嗱，可能只不过系佢年几两年前已经计划咗紧搞噶啦，咁你搞唔系话呢头改嗰头搞噶嘛？即系可能佢其实已经系成年前已经搞紧嘅啦，成年前你应该收到风啦。 嗯， 即系如果你收风收得咁 Q 差嘅话咧，你真系唔好喺中国做 game， 你真系会蚀到你扑直喺度。嗱、先讲任何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其实我都系唔睇好嘅多嘅。但系今次咧，那个逆向操作实在太神了，神到系咧连中国嘅游戏业界嘅人啊，即系我同 C I 倾偈啦，都系咩操作嚟呢、這个？ 理解唔到。 唔好明， 即系理论上佢哋潜在受益者嚟啊嘛，因为有间新公司，有间大嘅新公司嚟，咁佢潜在地可以有间好公司去投靠啊嘛， 嗯， 即系你好唔好啊？另计啊，大最先系大公司啦，佢哋都系吓边个搞出嚟？喂，我哋而家又系业界风声鹤唳，炒人嘅炒人，转职嘅转职， 嗯， 你呢个时候你加，喂呢，這个时候真系简直系完美嘅时间嚟嘅，完美地扑街嘅时间咯。好日子正要开始啊，我唔知道，但系 或者可能 Sony 收到方中国而家要即将会重回复正轨啦，咁趁住大家仲有缩嘅时候，梗系呢个时候落水啦，咁我希望佢啦。 哦，你听唔明咩叫好日子正要开始啊？即系Hell is coming， 地狱正在来紧啊！日中国系要调翻转嚟讲嘅咩？喂， 唔系咁，我哋有样嘢就可能佢即系收到风啦，呢样嘢就冇人知嘅。 我唔知啦，算啦。 唔系，都系我。大公司收到个风，如果我哋收到大公司收到个风，佢哋唔系大公司一样，我哋系啦。 点解会轮一翻转又跌翻转咧？因为呢个消息都算系同中国相关，所以后边大家评论都系中国相关嘅。咁啊，一个其实几爆，但系唔系好大众大嘅消息啦。一个 V s o 话相关嘅消息，咁咧就系、是、有个 V 个 V 名我就唔提佢啦。咁佢又走出嚟，佢话佢有半年失踪嘅。咁佢就话我呢半年有嚟做紧乜嘢咧？咁我就话我系俾人拐卖咗走。 吓。 虽然啊，这个好得意啊，中国拐卖人口呢其实都唔系新闻嚟嘅，呢个真系完全唔系新闻嚟嘅。前嗰排咪因为八孩事件啊，所谓嘅对呢个妇女俾人拐卖去做老婆呢啲事呢，咪突然间又再重新俾人提起啦。虽然大家知道中国人嘅金鱼佬就个牌就唔记得咗㗎啦，唔紧要。总之就系、是、呢件事。咁然后佢又系喺呢个时候话出嚟，我之前半年失踪系因为俾人拐卖。咁当然啦，大家嘅反应就系、是、啊好可怜啊，诸如此类乜乜七七，亦都冇乜太多人去质疑佢嘅，就因为喺中国咧无啦啦俾人拐卖呢件事咧，实在太常见啦。咁但系我嗱，你当我小心眼又好咩啦，我个人睇其实觉得几奇怪，因为佢宣称佢系翻屋企途中，佢行过一个僻静嘅小巷，然后就喺路上面系俾人话佢我系警察，你跟我嚟，我要协助调查，咁啊捉佢上去，然后佢俾人没收手机啊，乜乜七七，然后卖咗俾个阿婆或者师奶啦，佢叫欧巴桑咁样类嘅嘢，然后应该系做工人之类嘅嘢，即系帮佢煮饭、洗衫、打扫、个人照顾之如此类，咁然后佢话噶。基本上系冇乜得出街嘅，咁佢尝试逃走都失败，咁然后某一次就俾警察认得出佢系失踪人口，结果救咗佢出嚟，即系巡查便发现啦，呢个人咁眼熟嘅，原来就系失踪人口名单入边，咁救咗佢出嚟，咁佢所以佢半年之后又翻咗嚟啦，咁中间佢宣称嘅所受到嘅待遇就唔系好好啦，佢冇讲到好白嘅，咁佢就纯粹话咩俾人辣烟头啊、呼喝喝啊嗰类嘢咁样啦，哇，佢嘅版本我就讲完啦。中间入边疑点实在太多了。首先就是因为件事风头啱啱提咗白鞋嗰事，大家都明啦。我嘅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捉咗个年轻女性，相信系年轻女性啊，听声，除非佢系变声变得好完美。如果用变声，其实几难保持到落去嘅，一定知嘅。佢听落去似十零岁嘅声，一个咁样嘅靓妹俾人捉咗去，然后同我讲做家庭佣工。 唔好玩啊！ 我想象唔想象到唔到先。即如果你话佢系俾个人口贩子捉咗去半年未卖得出，都其实都奇怪噶啦，已经系，但可能你个人口贩子最近成日封城啊嘛，所以佢封到佢唔系好方便揾到人卖家，我仲可以相信，但系佢系话佢俾人卖咗俾一个人去做家庭佣工，我请个彬彬，我使唔使搞到要贩卖人口啊？ 不过稿我算啦，呢样嘢唔好吐槽啦。 我而家就系要吐槽呢啲日子太唔合理啦。跟住佢话佢最大嘅吐槽点，佢就话佢基本上冇得出街嘅。咁我调翻转问，你到底点卖餸？你做家庭佣工啊嘛，菲律宾啊，你做彬彬啊嘛，你点卖餸？你冇得出街喎。如果系个被照顾者出街卖餸，咁佢咁健康都应该唔使要照顾者啦。咁如果系你出去卖餸，你有九百几万次机会逃走啦，就唔系话你冇乜得出街啦。咁当然理论上大陆嗰啲咩外送平台咁方便，的确有可能系卖餸系靠外送嘅。咁但系如果你都系外送咯，咁点解唔外送埋食物呢？要你去煮呢？即系成件事系好唔通，好奇怪嘅。你系好难用绑架嘅去绑一个家庭翻嚟嘅。跟住然后最大嘅奇怪点就系佢话系警察认出佢系失踪人口。嗱，如果你个古仔系同我讲警察公安受到委托或者系追查之下 追查到你呢个单位入边，我终于追到你啦！我即追查失踪人口，因为有嘅，其实有做嘅、 嗯， 有时系会有做嘅。虽然如果你有睇盲山啊嗰啲故仔咧，都知道未必系咁嘅事啦。咁啊，不过我就当佢尽忠职守，当啲警察尽忠职守，公安尽忠职守做嘢，咁佢查失踪人口，然后救出嚟，偶尔都会上新闻嘅。咁好，咁啊，相对正常啲。但系佢讲嘅系喺佢极少数嘅外出之中。俾警察影出出嚟，呢、这个系失踪人口， 太神，太啲日本全世界警察冇咁都冇咁叻嘅， 会唔会太过 fantasy 啊，大佬？ 我唔相信啲警察有咁叻咯，即使系最世界上最先进国家。 你话你通缉犯都偶尔会先有认出，系讲紧系可能成百个警察入边得一个影得出嚟嘅啫。如果用眼认啊，对身份证啊另计啦吓。系咁嘅情况，佢系话眼认得，觉得佢好眼熟，跟住认出佢系名单入边。 我如果通常我仔翻就系你做咗咩嘢？差佬特登走认你 啊！通缉犯都唔认啊，大佬你 就系咯，讲真大陆通街通缉犯，你认咗几多个？ 捉得到通缉犯，基本上都系因为查身份证啊，诸如此类。对，因为香港都一样噶啦。如果你系俾人通缉嘅话，你对身份证，你要行街俾人 SS 嗰阵时，佢咪同你攞身份证嘅，跟住佢会同 call 台讲嘢。而家就对住个手机个 app 啦吓。佢就係攞嚟查，哦呢條友仔有冇俾人香港政府通緝緊？嗱，先講通緝未必好定，一定好大線嘅事嚇。你違例拍攝罰管，你唔記得交，都會上通緝噶。 嗯， 即係咁樣嘅啫嘛，咁先揾到人嘅嘛。你話我睇佢用眼認到你係失蹤人口，會唔會太過 Marvel 咗少少咧？不過就因為可能個故仔慘夠慘情咧，啲人就係、是、熄咗佢嘅理性回路，就唔再管啦。啊，咁啊就安慰佢啊，如此那樣啦嚇。 女人讲嘅嘢系绝对正确噶嘛，尤其依咁，尤其咁卖小强嘅嘢。 我哋今次咧就系、是、有个跟进嚟啊，其实系因为呢件事都之前有提啊，咁就系讲紧 B B 就走出嚟官方澄清。嗱，虽然系有人成日都提住嗰句嘢嘅，虽然唔系中国发明噶，但其实最多系中国人啦。不要相信谣言，直到官方反应为止。但系今次咧就，我觉得你系应该要相信官方。我上次系提过啦吓，咁啊佢呢度就提到系你单日有啲疑点啦，件事 Bilibili 就真系话啊，近日某个 up 主你都唔提佢名啦，佢有写嘅，但系我唔提。不过佢都俾人 ban 咗，冇乜所谓，是但啦。咁啊之前提过嗰啲啦吓，咁就话经查证纯属虚构。咁样咁啊，然后所以佢就因为咩扰乱咩正常秩序，咁叭叭叭诸如此类，所以佢永久封禁。咁啊，结果咧就系分成咗两派啊、 嗯， 一派就系啱啱嗰句嘢嘅忠实支持者，嗱，官方反应啦，呢件果然系事实；另一派就系、是、都话呢件系假噶啦。咁基于我之前讲佢哋实在太多疑点啦，所以咧我系相信后佢系后边嗰派嚟嘅。系冇错，有时官方系会参与官方造谣嘅。但系我唔系因为相信警方，亦都更加唔系相信 B 站啊。而系件事实在太奇怪。而之前其实因为唔关 A C C 事，我哋冇提过嘅。其实曾经微博咪出现嗰啲咧，将个 I P 属地啊开翻出嚟，即系嗰啲咧假乌克兰人，话我系乌克兰人就有博流量嗰啲咧，嗰啲公众号啊，咁啊结果佢就亮 I P 属地。其实你睇 I P 就知道你嘅位置喺边度噶嘛，大概位置啊，唔系好具体嘅。咁佢见到跟住嗰啲咩啊，宣称自己乌克兰嘅，实际系山西。宣称自己系外国嘅，实际喺唔喺美国，就喺日本。即系然后嗰啲话咩喺美国唔知屌打乜嘢嘅嗰啲，原来又喺福建度。即系嗰啲系同佢从说宣称嘅地方系唔一样嘅。最爆嗰件就应该系第八，大家应该知边个第八？第八出征笑到往生嗰个啊， 嗯， 竟然喺台湾嘅。即系呢、这个嗱，虽然唔同 A C C 唔关我，唔睇咁多啦。咁点解就系因为好多人系为咗博流量讲大话，扣个假嘅古仔出嚟。呢、这个我相信系事实，当然亦都有啲系真系讲真话，结果俾官方话系讲大话嘅，但系亦都事实上存在一扎为咗博游戏而讲大话嘅，而我觉得呢次系后者，系真系为咗博流量而讲大话嘅，我系比较相信系呢方面嘅，主要系因为佢讲出嚟个故仔实在太过唔真实，只要比较有追呢方面嘅嘢咧，都会提出非粉尝试多嘅观点，除非。佢系为咗隐瞒自己个人资料，而有啲地方系俾啲情节系编造出嚟，或者佢因为太过唔想提嗰啲嘢，太多佢有好多嘢冇提到，即系除非我要落到咁嘅弹书，如果唔系，佢讲嘅嘢咧就应该基本上不是真实。我个人判断，呢单其实就八卦为主嘅，咁啊，不过就因为太奇怪太爆，所以我哋讲咯，我要讲完又要跟进添啦，真系细说新语啊，真系呢啲嘢，好啦。咁啊，讲 V 咧，仲有单嘅，咁就 呢个 Vtuber， 咁就都系 BTS 相关，都系 Vtuber 相关嘅。咁就 Bilibili 嘅有个 Vtuber， 咁啊抄 Hololive EN 啊老鼠嘅皮，抄到几次下噶啦。不过就毫不意外咯，老老实实。虽然抄到几乎跌得到，不过就我哋之前都提过类似嘅新品啦，所以就只不过系又是这么回事。不过就 成日见到呢啲嘢。 喂，既然提到 B 站，提到 Vtuber， 顺便一提啦，叫做咁样啦。咁啊，跟住就算系大新闻嚟噶，上咗一般新闻噶 ，Kindle 撤出中国呢、這个就其实都不意外，又调翻转。 唔系，因为有间就系大陆，有间就系你斗唔过嗰啲咩免费睇书咯，微博读书啊，而家大陆只手机就通街都系个睇手机睇书，你亚马逊你根本斗佢唔过。 我个第一个反应系，原来佢未退出噶。 因为佢其实早几年佢已经唔做亚马逊实体书啦，因为最其实有间啫嘛。你揼唔过地头蛇啫嘛，好多好典型嘅啫咩？外资企业揼唔过地头蛇喺大陆，又搞鸠你外国企业，咁又你安就有京东有淘宝，跟住咧你电子书嗰边几廿个网络都有电子书嘅，咁系点斗啫？ 我就当佢哋系公平决定，即系我有先唔讲，已经系其实大家知喺中国互联网国策之下，所有电商嘅嘢咧都系倾向于本经扯于本地噶啦。佢就算公平决斗 ，Kindle 都要输，唔系讲紧佢质素啊如何。是讲紧你买电子书主要都是睇书啫。我都唔讲嗰啲老翻嗰啲，嗰啲因为全大家都会承受嘅。都系会有咁嘅负面效果嘅。就系讲紧你 Kindle 到底有几多简体中文内容。你要知道而家嘅中国人系唔睇外文书嘅。所有书一定要有简体中文版。有繁体中文版佢哋都要屌老母啊。更加唔好话冇连中文版都冇。你 Kindle 到底俾咗几多内容俾佢。如果系 Kindle 嘅入面嘅简体中文内容，你得唔得过人哋本到地头蛇呢？咁呢啲一对之下，其实佢输系好正常嘅事，即系你可以话政策坚持，都可以话佢所讲乜乜七七。但系 另一样嘢就系问题就系、是，你始终彩益电子书，你嗰个 Kindle 个而家嘅彩色墨水嘅电子墨水技术仲系限制就咩翻译慢。虽然而家有啦，虽然佢而家我所知道太一开发咗新嘅比较画面比较快嘅电子墨水技术，但系都仲系慢。咁好简单，我用手机睇漫画睇书，啲字又快平顺，而你用 Kindle 揿，反应又慢。咁除咗你部 Kindle 真係有悭电之外，你真好啦，你真好大压力，唔好话即係唔好话中国啦，外国都系啦，好似我妹咁样，佢系用 iPad 睇电子书嘅，咁我睇漫画我用 iPad 睇漫画嘅，咁你变咗就 Kindle 除咗睇文字有优势之外，真係諗到其他优势喎，而啲人就越唔中意睇文字嘅讲鬼。 我完全同意你讲嘅嘢，不过睇一睇佢关嘅系电子商店，所以原本你可以唔用佢部 Kindle 嚟睇㗎嘛，你可以喺 iPad 上面睇㗎嘛，而家连佢都冇，因为佢一年之后即係2023年6月30号就停止营运，呢、這个时间打后就唔可以再买新嘅电子书啦。咁、然后就2024再一年之后 ,2024 年6月30号之前你都仲可以继续下载嘅。咁之前下载咗当然佢唔会铲你嘅。佢咁大概咁意思。虽然我就諗緊啊喂嗱你前面唔准买都算啦。你连下载都唔俾下载，会唔会有点而哪个呢？你最多话即系佢哋撤出去，你要喺其他 server 度去 download 翻你之前攞嘅嘢。咁好似老任咁样做咗，我唔再卖啦。不过你就可以继续 download， 都应该得噶。但系佢冇咁样做，虽然可能系法律问题。根据中国嘅法律咧，所有以中国人民为主嘅服务对象，必须要 server 要放喺佢嗰度。Kindle 佢走可能都系咁嘅原因嘅。咁有咁可能成分，我肯定啊。 所以咧，啲纸书咧攞咗嚟咧，请 back up 冇正常咁，大家应该系知道嘅嘢嚟噶啦。 系啊， 咁然后仲有一单就系、是、抄袭相关的吓，啱啱讲抄袭讲漏咗。吐槽点我阵间先讲，件事本身就普通嘅抄袭嘅，就纯粹一个抄袭。就中国有手游唔讲名啦，唔中意讲名，我知系咩嘅，就抄马良。咁其实马良咁红，有人抄好正常嘅事嚟嘅啫。系佢个 UI 出到一模一样，咁都系好正常嘅事啊，中国嚟噶嘛。咁然后最可爱系咩嘢？官方出嚟承认系冇错啊，我哋真系系抄咗佢个 UI 嘅。佢个弹书嗰个弹系我先喷查，但系咧我哋个游戏系统咧系唔似马良嘅，我哋嘅游戏系统咧系抄实况棒球嘅。我唔知系讲佢老实好啊，定系识货好啦、啊？因为我哋之前屌咗一整集。屌马良个系统几咁不如实况棒球，识抄啊，知道嗱马良个 UI 系好靓嘅，但系佢个系统系唔捻掂嘅，所以你抄实况棒球，实况棒球个嗱，我想我唔先唔讲你中唔中意 Konami 或者系中唔中意呢个系列都好啦，佢个育成系统 随住咁多年嘅改进，佢咁多年真係好少有地，以运动游戏嚟讲係好少有地每代都係不断咁迭代更新去改进嘅。因为真係虽然有时都会行三步褪两步咁样嘅都会有嘅，但係係总体嚟讲係不断咁改进嘅，其实係真係做得非常之出色。类似嘅肉食游戏我真係未见过有比实况版嗰种都更加好，尤其是趣味性方面。即系你话制作点样认真啊？嗰啲嘢咧，可能有其他人赢到佢嘅。但系咧，佢个故事啊、设计嗰类嘢咧，系大家系玩得好舒服，睇个故事好过瘾、 嗯。 然后又真系育成到只嘢出嚟，系难度系恰当嘅。 嗯、 恰当嘅意思就系你偶不而非常偶尔，你会做到啲超大物出嚟。即系你有咁嘅机会，亦都系正正常常，你唔会育成到掟制。虽然我掟过好多次噶啦，就系一点衰咗，即刻拍机，冇乜咩掟制，连个 save 都铲 Q 埋佢，系指个角色嘅 save 啊。 嗯， 就系佢系真系嗱，所以咪话呢档嘢识货，识抄实况棒球系统，唔系真系抄埋马良。因为如果系唔识嘅话咧，嗰啲咧，即系嗰啲 FGO like 嗰啲咧，好似 FGO 咧抄捻埋 FGO 嘅系统，我谂紧吓。啊你抄 FGO 个界面，或者抄佢嘅故事，或者抄佢嘅概念设计嗰啲嘢咧，我理完全理解嘅。你抄佢系统、 嗯、 ，FGO 个系统有咩好玩啊？大家都知嘅喎、 哦。FGO 咪古仔嘅啫嘛。 系、嗯、咯，嗰、那个系有小游戏嘅 AVG 嚟嘅、哦。你抄佢系统，你系咪抄捻错嘢啊？成日会出现咁嘅状况啊嘛。所以我点解要提呢单嘢？唔系因为佢抄袭，系因为佢识抄啊！真系顺便睇一两句嘅啫。好啦，咁啊，留一单国际新闻，顺便睇一睇啦。全球十大媒体品牌嘅排行榜，即嗰个冇错资源嚟嘅 IP， 边个系最多呢 ？Pokemon 1050亿美金个规模，第二竟然系 Hello Kitty， 睇你点睇啦吓，成个三大 O 加埋嘅话咧，应该可以反超 Pokemon 嘅，因为 Pokemon 净系成所有 Pokemon 加埋，唔系净系计皮卡超，但系 Hello Kitty 净系计 Hello Kitty， 即 Samuel 嗰啲其他加系唔计嘅。睇你点睇啦 ，Disney 嗰啲咧，即系Winnie the Pooh 啊，就第三名啦吓。Mickey Mouse 反而系第四名，佢 Winnie the Pooh 原来系略高于佢嘅第三，因为佢两个系几乎相同嘅，系零头差零头紧败嘅啫。Winnie the Pooh 竟然系比 Mickey Mouse 高，我真系唔知呢样嘢，我之前估都估唔到啊，老老实实。迪士尼第一品牌竟然唔系米奇老鼠。可能系因为同某个人好相似啦，啲人多咗人买周边咯，买翻嚟打。咁啊，跟住落去就沙窝，现在都系迪士尼噶啦。咁啊，后面都真系唔睇啦。咁啊，基本上迪士尼第十系《Harry Potter》之外，就系《任天堂》同埋啊，咁啊，嘅啊，咁啊，系咪好意外咧？就唔系嘅，不过就 唔算意外噶啦，其实 我最意外就竟然系《Winnie the Pooh》赢咗《Mickey Mouse》。呢、这个真系完全想象唔到，不过调翻转讲就系、是、米奇老鼠其实点讲啊？近年真系冇乜嘢出，真系靠佢旧啲周边去做，可能系因为咁样，所以比起呢个一路都 keep 住仲有仲有新嘢搞出嚟嘅维尼会冇咁多挂，唔知道。即系收啊就系、是、对象观众行嘅问题，大人先睇，细路唔睇。但系啱啱提嗰两个其实大人都睇噶嘛，有时。 Star Wars 就 近年嘅 Star Wars 大家都明噶啦， 即系因为我身边我知道有啲唔知 Star Wars 为睇完新嗰套系鬼杀咁嘈，喊打喊杀嘅。因为我本身唔系 Star Wars 嘅死忠厨，咁我哋费事讲啦。 咁啊补充啦，都讲埋啦。好，今个礼拜差唔多啦。 咁差唔多啦。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辛苦晒，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